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感应篇里面第86节，强取强求，好侵好夺，呢啲恶行恶业都系从一个错误观念上产生嘅。那个错误观念就是佛经上讲的我执。佛在经上常讲，那种执着如果打破唔到，永远唔会脱离六道轮回。无论点用功，修学乜嘢法门，一定在六道里面流转，永无出奇。凡圣的分水就在这个地方，破了我执就是圣人，冇破我执就是凡夫。点解我执咁难破？佢系个根深蒂固嘅错误观念造成嘅。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执着呢个身系我，呢种系错误嘅见解。见话就系错误嘅见解，你睇错咗啦。身唔系我，我喺边度？我系乜嘢？老实讲，真理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。可惜我们不觉悟，我们伸出一只手，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眼，我的耳仔，这个身体，我的身体，扩展到外面，我的家庭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兄弟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城市，我的国家，我的世界，再扩展我的虚空。我在哪里？我讲了这么多， 诸佛菩萨亦系咁讲法，我哋识咩？我嘅只要将嗰个嘅去咗，我唔系就现前啦咩？你真正将我揾到，你就成佛作祖啦。凡夫就喺我嘅里面迷失咗啦。一旦觉悟，先知道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众生就是我。佛家讲三德物藏，三德物藏里面有常乐我净，有真我，唔系冇我，有啊！我系咩意思？佛经上解释好多，通常讲有八种意思。八种意思里头最重要嘅有两个，主宰嘅意思。自在的意思，主宰是宗教家里面讲的造物主，自在是华严经上讲的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这些是我的意思。诸佛菩萨有，觉悟的人有，我哋迷惑颠倒的众生有冇？有，并冇失咗，只是迷失咗。虽有而不觉，不悟。佛讲三德，法身，法身是我之体，波野是我之相，解脱是我之用，佛又讲三信，法身是我之体，布身是我之相，应化身是我之用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法身是我的体，布身是我的相，应化身是我的用。咁就讲出三法啦。我哋套句慧能大师嘅话嚟讲，二法唔系佛法，佛法系不二法。乜嘢叫佛法？佛法系觉悟之法。如果你落喺法布应三身里面，你分别有三身，执着有三身，你系迷而不觉。觉悟的人知道三身是一身，一而三，三而一。言说有三，事实是一。 那个一是什么？一是我。三是什么？三是我的。我的有三，我只有一个。这个关口瓶颈，如果突破，突破之后，先真正好似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你要问，那四相到底有冇？有啊。我相，佛所指的众生，误会身是我，人相，人相是指和自己对立的一切有情众生。众生相包括十法界依正庄严，一切诸法都是原生的，原生法就叫做众生。它为什么无常？受者相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制，所以四相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里面，一个都没有留。那些法相都是因缘生法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有没有障碍？没有障碍。不单止你无碍，是无碍，实际上是你是无碍，事事无碍。所有那些障碍从哪里来的？障碍从执着来的。四相明显地展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同四相是一体，是一不是二。如果你执着那个相，你在法相、法性上起了妄想、分别执着，就叫着相，严重的着相。如果离开执着，执着放下了，还有分别，那亦是着相。着相的程度比较轻一点，分别亦没有了，还有妄想，妄想和分别有差别。分别是有意识的，妄想是无意识的。那就是还有很轻的执着，极其轻微的执着都叫迷。所以佛在经上讲， 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那个无是无有妄想，无有四相的妄想，无有四相的分别，无有四相的执着。你就证得三德，法身般若解脱，你就证得了。法身有常乐我证，般若有常乐我证，解脱里面亦有常乐我证，会咩？会咗就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啦。我哋学法唔单止学佛法，以前儒家教学都讲求悟处。我哋常听老人讲嘅悟性，我哋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有冇悟处？你能悟得几深？你能悟得几广？我哋而家点解唔悟？就系冇做功夫。乜嘢系功夫？放下分别执着系功夫。经读得多冇用，佛念得多亦无用，咒念得多仲系无用，咩有用？看破放下有用，看破系真学问，真智慧。放下是真功夫，头一个放下我的执着，看破是真正认知这个身体是什么，是我的工具。咩工具？为我服务嘅工具。我呢句话讲得大家唔多好懂，我再加个字入去，你就好懂啦。为我嘅服务工具，系咪好懂啲呢？为我的家庭，为我的国家，为我的世界，为我的一切众生，为他们服务，这个是工具。讲我的，他里头就有能有所，是第二义，不是第一义。我的那个嘅字去了就是第一义啦。换句话讲，这个工具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的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。边个懂得？ 诸佛如来懂得，诸佛如来正得啦。佛教我哋冇第样，亦系教我哋正得。点正得？放下就正得啦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法身般若解脱，法身报身应化身，是自性本具的德能。华严出现品讲得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如来是法身，智慧是般若，德相是解脱。如果用三身来讲，如来是法身，般若是报身，解脱是应化身。一切众生都有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虽然不会证得，你不可以说他不是如来。你不可以说他没有三德物藏，他没有三身，不可以这样说。他一切都具足，只是现在迷而不觉着。一旦觉悟，他和诸佛如来是一不是二，绝对无差别。这个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看破了，你就破迷开悟，就转凡成圣。佛经上讲的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你听到会会心大笑。现在我们这一关就是没有办法突破，但是各位要知道，这一关突破不到，不单止不会自度，也没有办法度人。想自度度人，自度是自己觉悟，度人是帮助人地觉悟。你如果将这一点抓到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应念而生，你得大自在了。我们现在要问，我亦好想悟入那种境界，那种境界是诸佛的境界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从哪里落手？从放弃自私自利，放弃名闻利养，放弃 贪嗔痴慢，一心一意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只要见到众生有需要，尽心尽力去帮他。用什么态度帮？众生是主人，我自己是仆人。用这种态度去做，要以孝顺心、恭敬心为社会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那个人就是佛菩萨再来的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讲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一段话古大德他不肯讲，不是他不会讲，为什么不肯讲？大慈大悲，讲出来之后将你们的误门堵塞住，所以他不讲。他用种种暗示的方法叫你豁然大悟。我现在是逼不得已，没办法不讲。为什么？看你们悟不到，没办法悟入。希望大家将这些话，我们有录影，多看下，多听下，多想下，关键就在放下，放下就突破了。放下之后，要以真情的慈悲，我们常讲十二万分的热忱，为社会大众服务。放下绝不是消极，放下之后比什么都积极，那是真放下了。如果放下消极，那是假的，那他不懂得他里面真正的意思，绝对没有误入。这种是误会，不是误入。误入的人绝对积极，误会的人消极了。好，今日就讲到这里。